浪漫情怀，详询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22: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晚上的男左女右直播版，我是女右韩丽。旁边男左没有发声，说明叶谦今天晚上继续在休假当中，可以理解啊。二娃老妇终于可以在他的大娃要上幼儿园之前呢，好好的陪伴他一下。那今天晚上就让我和你在一起喽。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给的冷，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但是如果到了勉强， 勉强着勉强的幸福。 你猜到了，这首歌应该和勉强有关，来自林宥嘉，勉强幸福。对啊，人生中如果有些状态是勉强的，就一定会在时间推移之后会爆发出一些突然到来让你没有办法承受的东西，还是应该真性情的去拥有满满的对你而言发自内心喜欢和真正想拥有的。听完了两首歌，我看到大家没有什么烦恼，没有在留言当中告诉我在这段时间我休假期间你们生活里的那些不愉快，我真的好开心你们都是愉快的，那太好了。那我们稍后呢，就是还按照男左女右你了解的流程，其实在这段休假时间里大家已经听了很多的录制好的暖文章，而今天晚上呢将会有全新的暖文章，还有就是我们一起和八月轻轻地说声再见。明天呢就是八月的尾声，明天晚上陈默将会和我在直播间一起送别八月。今天呢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红人，不需要一米二的留言，就这样简单的和这舒服的夜一起安静的存在着。当然如果你有不吐不快很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收到最新的小纸条，来自积水潭小鱼，他说新学期开始了，三个月的暑假有两个月在奔波找工作，却因为种种原因将这份职务拒绝了，这份工作拒绝了，错过了。回到自己不喜欢的单位，去办公室的那一天，好几个同事的开场白是你怎么还没走啊，真的觉得很扎心。可是能够怎么办呢？我知道工作四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得怪自己不努力啊，是我的错。人在一种低谷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开玩笑也会变得很刺耳。如果是当你很开心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份特别特别好的下一个工作，再回来觉得还是要喜欢原来的工作环境，又回来同事对你说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大概就会理解成是他们愿意和你开玩笑，把你当成自己的很熟悉的人。而此时此刻这句话的扎心就来自于你对自我的要求很高，又来自于你觉得周围环境的不够友善。我们能够改变的只能是我们自身与这个环境与这份工作最大的契合，而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人喜欢自己对自己好。这大概是成长我们慢慢会了解的道理，没有人应该应分地对你好，所以那些非亲非故对你好的人都是你的福报，你的恩赐。积水潭小鱼，全新的九月份，我希望之前糟心的事情都会渐渐远离你，经过这些糟糕的事情之后，你有了更好的去解决问题面对困难的经验了，没什么。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我们之间的距离。 近，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 有些恩爱不必秀，有些爱，有些快乐在你心底，你懂就好。来自邓紫棋演唱的《我的秘密》。看到了舒兰南这位听友发来的心情小纸条，他说下班之前呢，跟同事闹了点不愉快，心情不好，可是回到家呢，心情立马就好了，忘了不开心的事儿，坏情绪不要带回来影响家人，夜里在听着广播，明天还能不上班，开始休假四天就更开心了。对啊，我们那些开心的时刻，那些积蓄的美好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用来不愉快的时候来告诉自己没关系，理解每个人的不容易，谁都有自己的苦衷，那个和你闹不愉快的同事，他或许也在经历着一些糟糕的东西，他的情绪也没有管理好，当我们都能够彼此理解的那一刻，可能很多事情他不足以大大的影响你了。好像休假回来的人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容易想得开呢？这就是人为什么要去给自己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这个世界除了你每天日常之外的一些生活，有耐心去做一些你平常没时间去做的事情。在我微博上 po 的关于西瓜的照片，有朋友问，这真的是你切的吗？是啊，我对西瓜的爱是认真的，其实也不叫切了，有很多模具，有很多可以帮你完成这件事情的道具，只要你把它找到了，在家里做成更加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形状，吃起来就会更开心，拍起来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在平常的日子当中，急着吃一块西瓜的时候是没有功夫做的。就是这样，天已经开始凉凉的，但是阳光还是暖暖的，西瓜还是甜甜的时候，去把你对西瓜的爱最大化的放大，就做了这些西瓜蛋糕啊，还有西瓜的果盘啊，等等等等，觉得自己和自己玩着过家家的小游戏，这应该就算是成人世界里对你而言的美好的小时候的回归。如果你愿意去寻找生活里这些点滴的东西，他们依然还在那里等待着你去开启。这里是南左女右，22:21直播喽，小白船。 妈妈说，我长大以后一定会。

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只有26.3度，今天让人感觉比较凉爽舒适。而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9月22号拉开帷幕，而每年观众广泛参与的设计之旅板块将在设计周正式开幕前的9月19号起提前和观众见面。今年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主题是致敬生活，关注设计在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宜居城市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供给侧改革与服务业升级等方面所发挥的引领和助推作用。由市园林绿化局发起的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正式进入到公众投票环节，即日起到10月8号24点，公众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府网站参与投票，在32株古树当中选出自己心目当中的最美树王，投票结束之后将有10株古树成为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近日，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京津冀红色旅游征文摄影大赛在北京正式启动。这次大赛采用征文和摄影两种参赛的方式，参赛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分享京津冀地区这些红色景区间的点点滴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同时，推动京津冀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同时呢，这也是红色情怀的一种延续，通过比赛让人们回首40年前的老场景、老路线，今昔对比，别有一番感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谁又更优秀，从争抢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叶谦没有来到直播间，他呢还能再放几天假，下周一的晚上会和我们重逢，明天晚上呢会有沉默的光临。八月一天一天也到了第30天，我们中间也分别了一段日子，有没有一点想念呢？ 累学会遗忘，要放你在心上。天黑了就会亮，心痛了就让一让，决定了就不要想，多看看月亮，我多么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 什么是真正的格局。遇到烂人不计较，遇到破事儿别纠缠。格局，我们常常在提的格局，那到底什么是格局呢？首先，格局就是遇到烂人不计较。先说说我和两位领导曾遭遇的两件小事儿。第一件，我曾和一位领导去机构调研，早上从酒店出来赶路，随便找了个路边摊吃早餐。内地的早餐大家都知道，人来人往，一波狼藉叠加一波狼藉，服务基本靠自助。我去排队买早餐票，领导去找位置，他看到一个桌子空了出来，便把台面上的餐具腾到了水池边。他刚刚坐了没一会儿，就看到一个耳朵上夹着烟的人和他说着什么，气氛不大对。我连忙过去，原来那男人说他没吃完就被我们收了这些饭具，很不开心。我说那我再给您买一份吧，您接着吃。他说没心情吃了，让我们直接给大家现金100块。我说你在开玩笑吗？你把店里的每样东西都点一遍也花不完这个钱啊。我们两个争执之际，领导迅速打开公文包，翻出一张100元递给了对方。这么爽快，这让对方有点吃惊。他略愣了一下，然后捏着钱对我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就走了。我那个气呀，正想再点点说点什么，领导却有点不耐烦地向我摆摆手，意思让我快点去排队。自己低着头开始用手机回复邮件。路上我略有怨气地嘟囔，那分明是个烂人，有意在讹诈我们。我当时也看到餐具里的东西都吃干净了。领导把我打断，本来以为他要给我讲什么好心态宽容之类的大道理，谁知他却说，哎呀，什么事儿重要啊，你知道吗？对了，上次让你写的报告整完了吗？那个烂人似乎没有在他人生中出现过。格局还有另外一种时刻，就是碰到破事儿别纠缠。这是另一位领导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次出差，晚上当地机构请我们吃饭，吃到一半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让我们迅速上报应对措施。于是我们准备赶回酒店商量上报内容。那天很惊险，在国道上司机撞到了一个石墩，车头凹进去一大块，火也打不着了。我们惊魂未定，领导下去看了一眼说，哎呀，这受损有点严重，看来得叫救援了。于是让司机联系救援，自己上了车说，咱们也别闲着，赶紧讨论吧。那时正值盛夏，打不着火，没有空调，车里像个闷罐子。领导还是一个胖人，没一会儿他的白衬衫已经晶莹剔透。受不了了，下了车，外面一片漆黑，领导秘书拿手机电筒照着，我边记笔记边和领导讨论，不时还要用手驱赶大量的蚊虫。大概等了40分钟，终于等到了救援车辆。这期间那领导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没有一句抱怨，只是默默地用纸巾擦汗，两张嘴皮不停地碰撞出各种观点。说他克制有点不妥，因为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起意外根本就没有发生，他只是在一个正常环境下和我们讨论，那破事儿对他来讲仿佛根本不存在。和烂人计较十有九输。我们经常说做人要有格局，但是什么样才叫格局呢？答案有很多，对我来讲就是刚刚所说的最好的诠释，遇到烂人不计较，碰到破事儿别纠缠。先说说为什么不要和烂人计较。一，和烂人计较十有九输。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遭遇大妈插队，被两个香港女孩指责后，其中一个大妈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两个女孩进行咒骂。那篇文章我略去了一个细节，其实当时我站了出来帮女孩子说话，结果却很丢人。那大妈之所以帮腔，是说我看中了其中女孩的姿色，还有鼻子有眼的描述。作为一个培训师以及大学辩论冠军的我，那天竟然哑火了。因为纠缠下去，我只能说我没看。那大妈会说你就是看了，我又说我哪里看了，大妈还会说你明明看了看上了人家，还咽上了口水。这种无中生有往往让你洗不干净，若想反击，唯有以暴制暴。但如果这样，我岂不是也沦落成了和他一样？这不是我希望的，因此只能默默吞下苦水。所以为什么和烂人计较十有九输？因为烂人是没有底线的，他也要把你拉入这个没有底线的战场。你要有底线，就输掉这场战争。不要底线，输赢未知，但最起码你先失去了底线。就像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因此你和烂人计较，多半的结局是输。二，你改变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烂人。这世上有很多有责任心的人，都希望能维护社会公德，改变他人的不良习气，但往往事与愿违。这也告诉我们，真的不要和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就像村上春树曾说的，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洋。因此你改变不了烂人，如果他们能被改变，就不叫烂人了。当然我也不是让你向烂人屈服，而是让你藐视他们的存在。更不要因为烂人搭进自己的时间、身体、精力和尊严。你要相信一句古语，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于烂人别理他，让他加速糜烂就是最好的报应。四，常和破事纠缠，是因为你正经事儿太少。再说说为什么碰到破事儿别纠缠，也说两点。一，多数破事儿都是无法挽回的。就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你越是去计较了，反而你付出的多了，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效果。二，你常和破事计较，往往因为你正经事太少。我曾淘汰过一名员工，一是业绩低下，二是太矫情让人烦。怎么矫情法呢？就是感觉他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是客户坑了他，就是产品经理蒙了他，要不然就是外卖分量不够和小哥吵了半天。最经典的一次，他在一个网站上改签退票，款项在一个星期后才到他账上，结果他差不多花了两天找客服争执理论，说他这1000多元为什么白白在你的账上趴了一个星期，利息为什么不给他。当然你可以说他有维权意识，但是他花太多精力在这些破事儿上，而真正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好，比如跑客户，最后业绩掉在安全区外，被公司淘汰。后来我也明白，他的矫情和业绩低下本是相互滋养的共生体，越不去做正经事儿，注意力就越容易聚集在破事儿上，而那些破事儿仿佛自带磁场相互吸引，渐渐你就会沦陷更多的精力，也难腾出空间去做正经事儿了。 想起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每个人处理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大脑重塑的过程，与什么样的事打交道，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扮演相应的角色，直到真正成为那个样子。与烂人和破事儿纠缠，往往是自己的无能纠结。有许多我们遇到的事情都在证明这一点。这要对我们自己而言说一句，你要最起码的建立自己的价值感。什么是价值感？就是你要明确自己实实在在想要的而且愿意全力以赴的事儿是什么。此时的你注意力就会塌缩进入一个隧道当中，无关痛痒的人与事都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注脚。正所谓意定者无感，意感者无定，就是这个意思。也正如我开篇说的两位领导，他们都能不受外界纷扰，明确照见自己要达成的价值，以及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这就是一种价值感。而我觉得下面这个故事是对价值感最好的诠释。话说肯尼迪访问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时，看见了一个拿着扫帚的清洁工，于是佯装关心前去问一问，这位师傅在扫地啊？结果这人头也不抬就回答，不是，我正在帮助一个人前往月球。你看，这就是有价值感的人。对于他们来讲，有些人和事儿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所遇到的烦恼也是跟遇到的烂人或烂事儿有关联，希望这篇文章之后你开始明白了，这两者都不该与你的价值观发生关联，你应该专注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问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 牵挂。 来自许飞演唱的《淡淡的歌》，在这篇暖文章之后和你分享。对啊，有些事情如果你太计较，尤其是和不讲道理的人计较道理的话，大概浪费的真的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要去管他们了。好了，这个时段就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羽泉的《月光》，下个时段见。 家的人照着亮，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男左女右 啊， 让我。

天怎去写歌，我在望向森头荒原的语言，我填满好友好的故事传说，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没有一个这样的

来自陈晓东的《突然心动》。时间一天天的推移，温度一点点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又与一年当中最好看的季节、最舒服的季节相遇了。天总是蓝蓝的，阳光总是暖暖的，而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是那么透亮的，你的心情也自然会被影响到。尤其呢，学生朋友们开启新的一个学期，还有上大学的朋友开始人生重要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金九银十不是随便说说的，在九月总会有好事情发生的。而我们定格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也是积蓄一个向前冲的力量，把糟糕的那些包袱都一点点的放下。我知道这番话对你而言，也许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你觉得生活太艰难，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一句两句鸡汤就能解决的。可是如果不这么想，带着沉重，带着一些消极，可能你所要遇到的问题依然存在不说，给你带来的另外一层心理的阴影也会越来越大。不如和自己对话，把你听到的那些鸡汤都真正的在你心中生根发芽，去努力的让自己一天天的有变化。先别说变多好，而是有微妙的变化。一旦量变到质变的时候，也就是你收获的时刻了。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 分配，只是轮到我们。 充满爱和光。

可能做不到，但是陪你迎接全新的一天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11年了。男左女右就这样陪你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持续了11年之久。这首歌在深夜的23:41有听过吗？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和你在一起重听一遍这首歌，虽然说在节目中也听过很多遍，但依然会觉得有时候情绪和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让这段音乐在你脑海中又有了新的感触。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尾声，都会有一档电台节目，它持续陪伴了你11年。有朋友说明年我们还会在一起吗？会的。这份坚定是来自于大家的收听，大家口口相传，如果没有你们的收听，我们的存在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虽然很晚，但我知道你在。尽管南左不在，我也知道你会在。今天晚上韩丽的陪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听，也谢谢你们在我休假期间能够那么耐心的等待，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按照以往的习惯，每当我独自陪伴你的时候，最后这首歌一定会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就渴望成为你听觉世界中最亮的那颗星，我是指在晚上哦。好啦，今晚到这里，晚安。 夜空中最亮的星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在